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0集，盛世婚礼，全程吊马，结局，完，三。秦陵这些人出的题拦不到程俊五分钟，南慧瑶收起纸，又咳了一声，程俊一个都没有回答错，一个红包没有拿进来。 得有开门红包，红包呢？你们有没有准备好？ 外面说了一声，林思然的手搁在耳边。 什么？没听到。 我说。 陆兆颖大声道。 门底下的缝太小，塞不进去。 林思然警惕道。 你们不会是想闯进来吧？ 哎，我们是这样的人吗？ 林思然觉得也对，秦闪还坐在床上呢，料他们没有这个胆子。他跟南慧瑶小心翼翼地把门开了，探出个脑袋。 红包呢？ 他一出现，顾惜池就塞了一把红包给他。 啊，不过我们还有。 砰，南慧瑶把门关上，乔生等人凑过来。 看看看看，几块钱。 南慧瑶打开一个红包，没有看到钱。他刚想说话，秦陵从一边走过来，把红包倒了倒，从里面倒出来一颗钻石。一分钟后，南慧瑶、林思然这些人对着床上摆着的50颗钻石思考人生。外面，陆兆颖继续拍门。 哎，红包够吗？不够还有。 南慧瑶跟林思然一行人面面相觑，啊，拿人手短啊！南慧瑶开了门，门外，程俊长身屹立，他目光透过人群，喧嚣中只看到坐在床上的人影。秦冉今天穿的是传统的凤冠霞帔，裙摆绣着精致凤凰图案，头发也盘起，两边垂着金色的坠子。他也正微微抬头看向门外，秦冉向来是素惯了的，也鲜少化妆，今天是第一次穿着华丽又显得庄重的嫁衣，红色绣花的衣摆几乎铺满了床。他坐在床中央，大概是等得长了，喧嚣中只有他一只腿屈起，胳膊撑在腿上，手抵着脑袋，正侧头略带不耐烦地看向门口。阳光透过淡色的窗帘照下了浅浅的光线，打在了他的脸上，愈发显得锐意冲天。他容色一向盛极，此时更是冰肌玉骨，秀色掩古今。不说其他人，今天第一眼看见他的南慧瑶、潘明月几个人也被杀了好半天。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老大他爱美人不爱江山喽。 程火小声地同几人开口。门外，程俊一步一步走进来，南慧瑶就让他们找鞋子。顾惜池、五行几个人把整个房间都翻遍了。最后，程水摇头，他制止了其他兄弟几个。 别找了。 为什么？ 程木愣愣地抬头，程水手抵着唇说， 你找不到的。 来来来，拿红包拿红包啊。 程火性子急，一出手就是20个红包，塞到了能说是的南慧瑶手里。又收了20个钻石的南慧瑶不知所措，他默默地掀开了秦冉的裙摆，从里面拿出了秦冉的鞋子。程木、顾惜池、陆兆颖等人心里10000个妈卖批。 敢问一句，何方高手藏的鞋子？ 程火拱手，彻底服气。何晨刚好拍完一个视频，他淡淡抬头。 我。 程火往后缩了一下。一个单手擒住毒龙的人，哼，当他没问。这一场婚礼，程家跟秦家都准备了很久。程俊替秦冉穿好了鞋子，木南默不作声地把秦冉背下楼。 主场在程家隔壁一直空着的古城楼中，从晴家到大院，红鸾铺地，十里红妆，百桌流水宴，程家、秦家人都在接待客人，都是京城有头有脸的客人，手里都是烫金的裱花门贴。能派来接待客人的都是两家的重要人物，秦家是秦主任、秦管家、阿文这行人，程家是大堂主施立明一行人。 您好。 又一位客人前来，秦家人弯腰礼貌地接过了请柬。他看了一眼请柬上写的名字，有些熟悉，女方客人。 这是贺礼。 对方放下一个礼盒，秦家人连忙推拒。 程先生，我们这次不收任何贺礼。 然而那人放下礼盒就进去了。 怎么了？ 程家大堂主过来看了一眼，一眼就看到上面的名字，常宁。 大堂主？ 秦主任看了大堂主一眼。 你没事吧？ 有事。 这位常宁先生有问题？ 大堂主眼下已经不是一般的大堂主了，是经历过 M 州的大堂主。他摇头道， 就秦主任你不知道常宁先生是129的那位吗？ 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又有一位客人过来，看到来人，大堂主直接愣住。最后是秦主任接待的，来人也带了礼物。 马先生请进。 等把马先生送进去，秦主任才转身看向大堂主。 大堂主你。 马修。 大堂主有些心累地开口。 人家名字是马修，不是姓马。他姓安德森。 秦主任顿住。 大堂主您也认识他？ 大堂主跟二堂主面面相觑。哼，在 M 州把他们抓起来的大哥大，他们能不认识吗？ M 州马修。秦主任跟阿文等人面面相觑，他们着实没有听过，但又怕说出来程家会觉得他们没有见过世面，一个个都不敢开口，憋着。又到了一个客人，秦主任不认识，不由戳了一下大堂主。 大堂主你去接待。 大堂主愣在了原地。 我也不认识。 就在两人要说话的时候，程水从里面出来，他礼貌地弯腰。 马斯先生请跟我进去。 程水侧身让身边的程木带马斯先生进去。一行人进去后，大堂主坐到了地上。秦主任看向他。 没事吧？ 大堂主还有客人要接待。他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腿有些软，只是看向秦主任，觉得不能只有自己震惊。他风轻云淡地开口道， 你知道 M 州有一个马斯家族吗？啊，刚刚的就是马斯族长。 他不知道，但他知道跟 M 州相关的都很牛逼，他要跪了。至于后面的娄月、肯尼斯等等等等一堆 F 州边境的古怪人物，秦主任跟大堂主已经接待的面不僵硬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